第44集。任亮出院那天是圣诞节，为了庆祝他出院，我把我之前准备好的食材都拿到了猫咖去了，准备在那儿吃饭，还特意给猫猫们放了一天假。他们在之前都是野猫，在外面都有着自己的地盘，也有着自己的朋友，但是因为被我收编，在不得已之下来到这商场最高层卖身。今天圣诞节，我想让他们出去看看自己的小伙伴。临走之前，我给每只猫猫都带了个项圈，每一个项圈上都有一个小球球，看着像是个小铃铛，其实里面放了一点乌钱蝉的毛毛，这样方便乌钱蝉寻找他们。我倒不是害怕他们不回来了，我只是害怕他们被抓走了。乌钱蝉被我捡毛毛的时候有点不高兴，但没说什么，不过是又在网上买了两件衣服罢了，这有什么呢？我已经麻木了，不管他买的是空姐、空少还是露背毛衣，我都无动于衷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为了崽子们的安危，这点小委屈我能忍受。 老板娘做什么呢？ 闪闪挖掘了对我的新称呼，乌钱蝉十分高兴，当场决定给他涨500块钱，并且求了求我，因为他没有钱，钱都在我手里。垃圾，这是我们在家里商量好的，只要闪闪今天夸了我或者做了什么事，总之不管是什么事，我们都要抓住机会给他涨工资啊。那天河源道去遛狗，遇见了亮亮以前的主人呢。我边洗菜叶边装作漫不经心地说道，我们还没有告诉他亮亮已经回去了，他一直以为这几天亮亮在我家，还为亮亮讨得了我们的欢心而感觉到开心。他主人说他是不小心跑丢的，亮亮也一直咬着人家的裤腿不松嘴，我们就把亮亮还回去了。为了补偿你啊，我们给你找了一个新同事。乌贤蝉打开了门，把站在外面站了很久的害羞又紧张到脸都红了的任亮请了进来。他的胳膊还打着石膏，怀里抱着一捧玫瑰花，身上喷了点香水，头发染了回去，剃了个圆寸，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又利落。 你好，我是你的新同事，我叫任亮。 闪闪看不出来高不高兴，凑近他闻了闻，忽然笑了起来。 是你啊。 你还记得我呀？ 他咬了一下舌头，险些没叫出声了，闪闪摸索着接过花来。 记得呀，你在我家门口放了好久的花，我知道的呀。 哦，那你喜不喜欢这玫瑰花呀？ 喜欢是挺喜欢的，也欢迎你成为我的新同事，但以后不要再买花了。 闪闪伸出手去啊，任亮握住了这只想了很久的手，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 因为你买的是月季，只有你一直在拐角那家花店买月季。亮亮，以后我们自己种些玫瑰就好。 我从厨房中探出头来：“喂，但是只能种在猫猫们不能去的阳台上啊。”要不然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 老板娘真有文化。 闪闪鼓起掌来，乌贤蝉用胳膊怼了亮亮一下。 看没看见，学着点儿，拍马屁能涨工资，比如刚才闪闪夸那一句就能再涨50块。 这是老板能做主的吗？ 闪闪歪了歪头问道。乌贤蝉十分自豪地挺了挺胸。 50，老板能，50我还是有的。 老板娘，老板有50块私房钱。 任亮立刻现学现卖，对着我喊。乌贤蝉踹了他一脚。 妈的，你是真狗啊你。 最后亮亮被乌贤蝉追着满屋子打。说说笑笑到了晚上，乌贤蝉给何元军打了个电话，问他们怎么还没来。何元道在那边嘀嘀咕咕地抱怨着说今天过节堵车了。 他们带着礼物好不容易打到车，正在往那边赶呢。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。 闪闪说着回屋去了，拿出来三条围巾和四个小袜子一样的东西。那个尺寸一看就知道是为亮亮准备的。可惜啊，亮亮已经不在了。他摸着围巾上的图案，把围巾分给了我们和朱师傅，对着任亮抱歉地笑了笑。 不知道你要来，所以没有做你的，下个节日再给你补上，你不会介意吧？ 不介意。 任亮羡慕地看着我们的围巾，又看着那四个小鞋子，蠢蠢欲动。 你要不把这个送我吧？ 闪闪往后缩了缩手。 可这是我给亮亮准备的，再说你也用不上啊。 而且也轮不到你了。 乌贤蝉夹了一筷子鱼，示意他们看向了窗外。何元君正抱着一只小狗，满身霜雪地走进来。他怀里抱着一只小金毛，跟亮亮一个色系啊，憨头憨脑，十分可爱。在他怀里打量着这个屋子，露出了湿漉漉的小鼻子来嗅了嗅，好奇地张望着，好像在找猫咪。他只有两三个月大。闪闪见我们不再说话，疑惑地问道：“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血的味道？” 汪的一声，小金毛一眼就看见了带着酒窝的闪闪，撒着欢的在何元君的怀里手蹬脚刨。下了地之后，奔着闪闪跑了过来，抱着他的大腿，汪汪汪。乌贤蝉嘬了一口酒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哥哥选的狗还是这种见色起意的，一点都没变。 此话一出，四周寂静。我察觉到他话中带刺。何元君本来就胆子小，现在他一这么说，孩子眼眶立刻就红了。他灌了一大口酒，又重新笑呵呵道：“你说什么呢你？”“ 哼哼，没事，是我话多了，没事没事，吃饭吧，并不高兴了都。” 我又打了个岔，想起了刚才做菜的时候有意思的事，大家这才笑开了。我拉着何元君入了座，给他倒了杯肥宅水，悄悄地对他说道：“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，不是针对你，他就是不喜欢狗而已，别难受，我回去收拾他去。”何元君抹了一把眼泪：“ 我不难受，老师，他说我可以，但我不想让他说我哥哥。”“ 他不是故意的，一会儿你吃饱了让你哥哥出来吃，我给他赔个不是啊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 不必，当年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连累了老师，他也就说两句，没事的，别放在心上。” 何元道的声音从镜子里传了出来，他反倒开始安慰起了我。我道了歉，心里却第一次有了疑惑，为什么他们总提起以前呢？他们的以前也有我参加吗？他们为什么叫我老师？乌贤蝉为什么不喜欢狗？甚至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呢？他的秘密我可以不去想，不去探究，但是我自己的秘密，我想我还是应该知道的。